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ki 石永利，今天就为大家介绍我的新歌《芭比雪》。这首歌其实呢主要是想为自己平反的一些东西啦，评论里面有很多骂战的东西啦，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人云亦云的，并不是代表我的全部的东西啦。其实我一直心里面很想跟大家说，不需要太 care 人家说什么东西啦。这首歌的作曲和监制呢就是徐浩和 Wendy， 其实认识他们都是、做新人的时间，歌词阿细苏填得真的很贴切，很符合我，很喜欢、其实他们很喜欢吸收一些负能量的东西，譬如说某某个人一些不好的负面新闻，大家又很喜欢看。如果套落我身上讲，我其实我是有很多负面的报道，我自己就是很不认同的，但是、很可惜，传媒是即全部都是讲一些很负面的东西的，所以这首歌呢正正呢就给我一个好的机会去为自己平反。其实我都会年尾出碟啊，逐步逐步咧，我嘅新歌咧就会同大家面世噶啦，嚟紧都会有一首快歌啦，咁大家拭目以待啦。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系 Suki 石永利。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 按照基本法23条咧，呢个属于叛国分裂国家嘅行为，一定要立法制止。 我哋要承认一党专政嘅共产党先至叫中国人，我宁愿唔做中国人。我系香港人， 我系香港人网。 郭博士答客问： 喂，大家网友好，又见面啦！大猫有咩指引？今晚你讲啲乜？ 今晚酒色同人财气又开始啦！咁我哋今晚咧就好高兴请到一位嘉宾，Regina Cobb， 一位香港嘅室内设计师嚟嘅。咁啊，我哋想请郭小姐咧，就系、是、想请佢嚟有啲关于环境嘅问题，居住环境对人嘅影响嘅问题。 因为你讲嗰个保健同埋医学咧，就涉及你嗰个居室嘅设计啊，你所用嘅 color 啊，同埋你嘅布局嘅。一阵间等阿郭小姐介绍喺第二 part。咁啊，而家未开始之前咧，我就一阵间有啲问题，有啲网友好多问题啦，咁啊写低咗啦。 系啦。 咁而家我讲个古仔先。今晚讲医院。 又有啲咩古仔咧？ 等我讲医院。阿祖唔好搭嘴字，个古仔唔可以断嘅。在医药的医院呢，在我们中国呢发生一个呢，是到现在大家都曾经用过的。有一只驱风油呢，就叫做昆龙驱风油。万金油就大家知道啦，虎标万金油就是胡文虎先生的。在昆龙驱风油最早的创办人，他的心呢是真的为了济世。因为当年在 南洋那边呢，在战前打仗动乱的时间呢，在亚洲呢动乱呢，我们很多华侨呢过了埠呢，是医生又不够啦，又没有那么多医生啦，医药又不够啦，有些是抛光过去做大戏又成啦，又舟车云浪都有啦，变成他呢就做这只驱风游出来呢，是要来制势的，个心肠本来制势，所以卖到很便宜。咁啊，初初做咗一批出嚟喺市場，一路賣一路平賣之後咧，突然間有一日，有一個六十零歲嘅人，衣衫褴褛嘅，佢話：我屋企咧，媽媽咧，屙嘔肚痛，你可唔可以？但我冇錢，你可唔可以俾一支我？我赊住先，我哋第二日俾翻錢嚟，我翻去俾我媽媽用。咁啊，老闆咧就真係好熱心。誒，你冇啦，你走嚟走，一支唔夠用嘅，一支用完咧時間唔夠嘅。嗱，我俾個半打你。誒，你錢你唔使計啦，你第時好翻，你唔使計數啦，你有咪俾我咯，冇話算數啦。咁你翻去快醫你媽媽啦。咁過咗一個禮拜，七八日，呢個人翻嚟，佢話好多謝你，真係。俾咁多支藥油，我醫好我媽媽，但我咧又身無長物，無以為報。啊，老闆，你嗰種油都要揾人寫翻個招牌嘅噶。你因為佢嗰陣時嗰啲好簡陋嘅啫嘛，即係你啲喺街邊揾張紙貼住咩油咁樣。我同你寫翻幾個字送俾你啊！我咁佢老細啊，見佢咁熱情，佢話我啊學過寫字嘅，咁啊俾佢寫。寫了咧昆龍驅風油呢幾個字，所以到而家你喺市場上大家買嘅昆龍驅風油咧，都係嗰個高人寫嘅。佢係攞咗支竹筆出嚟，成支筆咧係一氣呵成，佢連嗰個毛尖咧都係竹嚟嘅。我有嘅，你有冇見過啲竹筆啊？你有見過個竹筆啊？因為我有喺手嘅。 因為只係得一種竹做到嘅啫嘛。 得一種竹做。咁一種竹筆咧，寫完之後送俾佢。我多謝你醫好我媽咪、媽媽。我同你提咗呢個字，我保你三世風行。所以昆龍驅風油咧，到呢一代咧，差唔多耷耷地啦，因為保佢三代風行 嘅。第一代到第四代。 所以佢由第一代、第二代咧，好犀利嘅昆龍驅風油，全世界聞名嘅。但我話講呢個故事咧，個竹筆咧。元起咧，我哋喺宋朝系要嚟写青词嘅。宋朝咧系考状元，佢识写青词，佢系姓杜啊嘛。宋朝变咗佢写嗰啲符咧，上集我讲过写符咧，佢写符咧用个朱砂写，但佢要攞一支。如果你用普通毛笔写咧，因为你个毛笔个毛咧都有煞气，你一动脉身上攞出嚟都唔干净。所以要揀一種金絲竹，金絲竹中國冇嘅喎。 嗯，產喺邊度嘅咧？ 我唔話俾你知。咁咧，你喺金絲竹揾翻嚟咧，你要百幾支竹咧，你先做到一支竹筆。一做做下，你成支一起嗰成咧，連埋嗰個用嘅竹咧碎到好碎咧，嚟做毛筆啊嘛，一支過嘅嘛。我下次有機會我帶俾大家網友欣賞。 嗯。 好啦，你整完之後咧，你要作法。但最難嗰套法，作法你作49日，即係等於而家我話同啲網友結完嗰啲祝福肉牌咧，我都最少作廿一日法噶。你唔好呃人啊嘛，大佬。咁咧佢要作49日法嘅竹筆，作完法之後咧就同你提字。我而家我自己有收藏竹筆咧，就係將來希望我晚年我就提個福字俾人啦，或者提個咩字俾好嘅意頭嘅字俾人啦。有啲人幫我手做嘢啦。有我學會咁多人做義工，佢真係真誠嚟幫我社會做嘢，我要提個字俾佢。好啦，講起提字咧，佢哋呢個高人咧保佢三代，所以佢昆龍驅風油咧係風行咗三代嘅，而家第三代開始咧生意耷耷地。但好啦，講起呢樣嘢咧，我係保嗰個人咧係三年嘅，只係講翻俾同大家網友分享。呢、這個人大家都應該會聽過個名，就向華強嘅阿哥。向華波， 家都聽過啦。 咁啊，喺一九九幾年啦，我唔記得啦。一九一二年到啦，一廿年前，有人叫嚟揾我。原來佢就頂咗帝苑酒店嗰間日本菜館嚟做。佢嚟揾我就喂阿郭大師。呢檔嘢咧就當執咗第五次噶啦，即係個個做兩三年咧執笠。佢話而家阿 Tony 又叫我嚟揾你幫幫手喂，祝祝福。我哋有幾耐租約？佢係三年。佢話你俾我睇一屆，買咗三年俾你落嚟睇睇，幫幫手啦咁。佢叫我落去幫佢睇睇，嗰陣佢租咗翻嚟，我哋租咁樣佢租咗啦，定咗喺帝苑酒店有間日本菜。佢呢檔嘢而家第五手嚟攞佢，佢手手都做兩三日執笠嘅。 佢 咪而家我哋夾埋啲老友咧，夾咗錢啊開檔啊，佢話我想改邪歸正啊，即係唔想話周圍喺江湖行嚟行去，咁希望俾我安安定定啦。咁啊好啦，我應承阿華波咧，好我同你落去睇啦。睇完咧，我梗係冇支竹筆啦，我又冇咁嘅功力啦。咁好啦，我保你三年啦，文苑租約。咁我用我自己嘅方法，但我唔係用竹筆，但我都喺佢牆上咧，喺佢嗰幅牆度咧加咗啲嘢喺度。我用手指啫，唔係用竹筆。咁啊，真係啱啱三年租約，第二到臨臨尾嗰月咧，啲生意都耷啦。咁啊，啱啱租約夠期，佢就走咗。 咁準時？ 唔係，但係阿向華波呢個人好叻嘅，好聰明嘅，但佢亦都係守承諾嘅。因為當年我喂。嗱，我幫你手啊！我話你應承我，第時見到啲兄弟啊，同人哋打交殺氣啊，你係做和事佬，盡量做和事佬。佢真係做咗好多和事佬。咁啊，呢個咧就話我哋個醫院咧係呢種係醫藥嘅醫院，只要你做藥嘅人有嗰個真嘅誠意去做，都感應到有人嚟幫你嘅。好啦，另外一個故事係香港人嚟嘅。他間接在朋友上學了幾下按摩的手法，是認識我一個學生的，我一個學生，他在他身上學了一些手法，在現在十多年前又是學了幾下手法，等於我怎會開個輝菲達的醫學班呢？我又傳一些心法出來給人。他這個人又是很神奇，他一年呢就去到新加坡出席一些那些國際商貿的會議，在酒店裡呢未吃早餐出來入廁所，見到有個人躺在那裡扶著那個廁所牆身，即慢慢跌低，即是暈，他立刻即扶起他，扶起他呢，他就醒起呢，我們幫人急救，用手急救的方法啦，就救回醒他，按回醒他，跟著跟他扶回這個阿叉呢，印度人來的，去了大堂呢啲偏廳度坐低，咁啊同佢慢慢拍頭啊、拍腳啊、拍手啊、拍嘢，咁啊初整半隻同佢，即係佢識得幾多做幾多做齊噶啦，即係佢學嘅嘢咧識嘅做齊，咁啊搞咗成個鐘頭，咁我阿差咧飲咗杯水之後好舒服，起翻身咧，原來咧佢又 call 翻個夥計，即刻車佢去醫院，佢都唔開會，嗰個印度人走咗啦，咁啊留低張卡片，又問呢個姓羅嘅朋友咧攞咗卡片。在香港問到的一個生意人的這樣的歧視，那就走了，大家都沒有見面。這位先生回來香港開完會沒多久，收到這個印度人間公司一個秘書去找他，他說我們老闆原來你們公司做的生意跟我們有些關聯的，有些 part 呢是我們都要用的，我跟他下 order 呢就做好細的，即係你都唔睇佢唔起嘅，佢話我哋幫襯你買少少啊，少人點樣買幾萬蚊，佢又照做啦。咁啊好啦，遲啲咧又買到十零廿萬喎，跟住咧就佢最大單咧去到第五六年咧係買到100萬到嘅啫。但喺第六年嗰時咧，佢請佢呢個印度董事，我同你咁多生意來往咗咁多年啦，嗱一個嫁女。請他去印度參加他的女兒的婚禮，我寄了機票來，你給了酒店來，他即是大家做了生意幾年，你老婆什麼都寄了太太來，他就這個醫員也很奇怪，去到他才害怕，他在香港就打算帶你的手飾最大顆的鑰匙拿去 最靓嘅衫咪着去，佢老婆最靓啲颈链就带齐去。一去到咧，行埋唔敢拎出嚟戴， 仲好 唔敢拎出嚟戴啊！直喺酒店，跟住佢原来印度人咧，佢话我哋有两套衫咧送俾你嘅，一套咧就你先生一套，一套咧就佢太太一套，咁嘅啲印度装啊，希望你方便着一着。我哋婚礼嗰日，佢拎住嗰两套嘢翻酒店，又唔知点着。跟住咧，嗰個 call 咗個 call 咗個 都唔知點著好。 個嗰啲酒店阿叉經理上嚟，靜雞雞啦，自己又唔敢話唔識著啦，咁啊叫上人教著。嗰個叉經理喂，哇！點解你嗰你整到咁靚嘅衫嘅？邊個教你買噶？咁佢一嚿雲，佢話咩靚啊？佢佢呢套嘢啊，起碼都百萬幾蚊美金喎。 八萬幾蚊美金， 成六十萬港紙，即係話佢每人送你一套嘅衫咧， 即 係 講到過百萬喎，係 值六十萬嘅。希望你出佢個婚禮嚟到，佢都拗曬頭。喂，佢咁多賓客喎，每人送一套喎，大佬。原來呢個咧係印度啲十大富商之一嚟噶嘛，佢唔講佢試你個人試咗六年，後屘去完婚禮之後。俾大生意佢做啦。 咁香港嗰啲嫁女五萬蚊。 原來咧，佢所有啲公司仔幫襯你咧，所有啲公司仔幫襯你咧，都係佢名下總公司下面嘅子公司嚟嘅。係你唔知，佢係一個介紹一個，一個介紹，其實下萬嗰啲公司嚟嘅。好啦，去完婚禮之後，佢咧就正式俾大生意呢個人做。所以而家呢個香港呢個商人咧係非常有錢嘅，就係個印度人咧係關照佢嘅。所以個世界好神奇，即係話你學到一啲醫術，你能夠有個醫緣，突然間有個石油王子暈低喺機場，你扶起身撳醒咗，係咪啊？ 你完全小説情節嚟 啊！唔係小説情節啊！我嘅學生唔係我嘅學生乜子善，就係、是、原本請佢個科威特醫佢個王子嘅，好高薪水嘅。但佢後屘唔去啫嘛，因為佢驚佢到自己冇曬自由啊嘛。因為佢個王子個顧問咧就係我上次講過啦，就話有個乜差公司叻唔切，就睇人哋唔起，後屘俾佢王子使摩根士丹利嗰啲整蠱佢連間公司起咗底啦，彎噏咗啦嗰間上市公司，就嗰個顧問咧話請佢翻去服侍佢王子嘅，好高薪水，但佢無謂啦，唔制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晚嘅個醫緣，醫藥嘅緣分。你嗰個醫嘅心嘅緣分。嗱，下一 part 咧，我哋繼續有一 part 咧，又而家預先通告啦。下 part 咧就喺下個星期二，我會繼續講個醫嘅心。我又請咗兩個醫生嚟嘅，嚟去介紹佢嗰個療法係點嘅，一個好特別嘅療法。咁啊，交翻個波俾阿租啦，有咩問題？ 咁咧就有好多網友咧都有唔同嘅問題啦。咁樣今晚第一個問題咧，就係網友問呢個大埔嘅觀音像咧，由李嘉誠先生嚟捐出嘅話，咁你郭生，你覺得有啲咩睇法咧 ？Doctor 你？ 喺觀音嚟講咧，係中國人先有嘅信仰嚟嘅，睇過佛教都冇觀音呢回事，係虛構出嚟噶嘛。但呢個世界好多人都係。面對你唔識嘅問題，咁人搞你又搞嘅啫嘛。好啊，如果你請個真係有呢個咁神聖嘅人物喺度，咁你唔可以俾露天曬喎，好天曬落雨淋嘅喎。就算泰國四面佛都有個亭仔嘅嘛，你個土地公公都有瓦遮頭嘅嘛。所以佢哋呢班咁嘅神棍咧，中國呢班神棍咧，就搞到咧就無厘頭嘅。咁啊，最簡單啲好簡單，即係而家大埔起個觀音像，咁你同嗰個東北嗰個咩龍咩灘話？我唔記得，唔係，仲話佢哋嗌嘉華嗰個咩移植嗰啲生物喎，係龍尾灘係咪附近隔離左右啊？有冇黐楞啊？咁呢位富豪有冇喺附近有咩地皮係佢啊？咁你哋自己網友咪即係 search 咯，係咪啊？嗰度整沙灘，嗰度整旅遊區，跟住嗰度起酒店啊？有冇串連啦？係咪？呢、這個和尚暗間間國光嚟香港幾十年，廣東話未識啦，點可能傳教啊？撈松佬嚇，吹水啫嘛，個個佢嗰陣時佢嬲過我噶，廿幾三十年前，使阿秦茂燒嚟揾我，喂郭先生， 阿会长话，如果搞佛咧，宣传佛法唔好咁宣传。嗱，你亲埋我哋个会啦，大家一齐捞咪算咯。咁，喂大佬，我唔需要做捞家啊嘛，我点会同你啲和尚捞家搞埋一齐啊？系咪？好多嘢搞噶嘛，你又搞坟场，又搞建设，又搞乜嘢乜成，咁啊自己好多自己有开建筑公司，系咪先？你揾盏大光灯射落去，全部啲曱甴飙晒出嚟噶嘛？有咩问题？ 咁啊，有位网友问咧，买咗嚟嗰啲祝福嘅肉个嘅肉牌俾佢妈妈啦，咁需唔需要同佢妈咪收翻钱咧？ 净系亲属梗系唔得啦，你咪当还债啊嘛？点解收妈妈钱？仲有几多分钟啊？ 五分钟。 這個要可以講清楚少少啊，只係親屬唔可以收錢，兄弟姐妹唔好收啦。好啊，但朋友點解我要收錢你賺錢咧？我唔希望你同佢個因果擋嘛。但你可以賣俾人嗰時間咧，譬如話嗱，我1000蚊，我就而家咧就我有啲疏離啦，因為早兩日有啲人買咗咧，我就佢我嘅唔記得交代我哋嗰個方太咧，係有一套電有14套電影送俾佢哋嘅。他就留了送，如果有些網友拿了的貨的人呢，就麻煩你拿一套光碟，14套印度電影的，他做劉小姐的動作。好啊，那我連埋現在我這牌呢，你在佐敦道26號那些這樣的玉石店看你在佐敦道，那些那個牌現在人家賣2800的嘛，他七折都成2000蚊的嘛，那我1000蚊送了14套電影光碟。但仲有一樣嘢，我可以保證大家，美國就係做嗰祝福嘅力啊，做咗20日嘅嘛最少，即係日日要同你祝福完超過20日，我先擺出嚟俾人。所以咧，你賣讓千八俾同朋友代買咧係最好。好啦，點解我唔希望你叫啲網友嚟？你個網友個朋友你叫嚟同我買咧，我唔係好想嘅，因為呢個咧係變咗逆緣啊！ 逆緣， 逆啊，順逆嘅逆。 我知 道，即係話咧，佢緣分喺你手。你叫佢走嚟我度平800蚊咧，即系你即系整盘因果我同佢挡啊嘛，变咗佢嗰个病，佢冇咁嗰个力冇咁大嘅。嗱，突然间佢缘分喺你手，你啊1000蚊攞咗个货，你咪收佢1100咯，或者收佢1500咯。你收到剩咧1800，你就唔好超过1800。一超过1800之后，你话你仲多过我，我赚唔到你咁多钱啊嘛。咁你多过我，咁你咪要挡晒成盘因果咯。但如果由你賺的錢，因為你就經過我使用的文件祝福咧，就變成我同你的心力咧去幫佢朋友啊嘛，那個叫順緣，即係話我跟住世間嗰個緣分咧去做嘢嘅，我唔想佢嚟攀我緣，所以就咧你網友咧係好開心賺筆錢嘅，你賺嗰錢咧，你有咩數你斷咗個因果，貨銀兩銀，我賺咗你錢，我俾咗樣嘢你，但要聲明呢肉牌咧冇上帝嘅力，冇神仙嘅力。冇鬼王妖有乜嘢嘅巫师嘅力，冇观音力，冇总之冇任何神话嘅力喺度，系只有我本身用正念嘅心咧，系祝福过俾人。如果你交俾朋友咧，亦都有你嘅心意咧，系祝福交俾你朋友，系有呢种力嘅啫。我哋有做过嘅，完全冇任何嘅力。外来嘅力咧，佢喺呢个肉牌度，呢、這个要讲清楚。好啦，点解呢种力？会对个人会有影响呢，因为人体的细胞，我哋嘅意念喺嗰个水道咧，佢影响佢荷尔蒙嘅、那个念力啊，意念嘅力会影响人体同埋你喺个水道去饮咗浸完咧，佢影响你嘅血液咧，佢荷尔蒙运作咧，变咗你所有全身嗰血液嘅细胞咧系非常干净，同埋有啲毒素嘅意识咧，你啲细胞咧会重新行一次嘅，咁咧对你整个人体健康咧系有帮助嘅，呢、這个要讲得好清楚。就唔好吹水又話啊！我同你嗰牌翻嚟咧有保佑噶，可以起死回生啦。咁大家都做乞衣， 死人都彈得起啊！ 係咪啊？所以咧就話咧就好多網友買咗，所以我要聲明一下清楚，有咩問題啊？下一拍你話得，仲有一分鐘喎、 啊，仲有一分鐘到咁啊？或者有網友問你咧，金絲竹係咪喺印度出產嘅？ 台灣都有， 其實台灣 但靚嘅難揾嘅。 哦， 靓嘅男人嘅要嚟，但你揾到你冇用啊！你唔识嗰套程式啊嘛，因为世间咧，逢系物质世界咧，有相有数嘅物质世界咧就有法，有法咧就有术。你都唔识法，又唔知法，又唔识术，你有乜嘢？你有咩功德嚟可以加持到人咧？ 你又呃神骗鬼，又冇做好事，你真系祝福人，真系保佑人，系咪啊？所以有个网友问我喂，系咪有啲嘢买咗翻嚟祝福过咧？但系佢有冇咩功德祝福到你先？佢有咩能力先？喂，你都冇钱，你真系帮人还贵你，你点找数啊，大佬？ 数字。 所以我哋师傅同我哋咧，求其拿件嘢，真系净过之后送俾人咧，都有我哋嗰个念力喺度噶嘛。 有正面正能量。 O、okay, K， 下一 part 继续。 下一 part 见。 啊，到你啦，姐。 系啦，下一 part 好听啊。 好。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龙小坤。今天同大家介绍的歌是《谁可听我唱歌》。 戴着这面罩，别看穿我，穿戴仿似妖怪，心里有把火。谁人听听他唱什么？你或会问这是哪一个？ 这首歌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粉丝，他见到我唱了很多的二次创作歌曲，唱了很多的 cover 歌，他就问我乜你没有自己的歌的咩？咁我话冇啊，咁佢就话不如我送首歌俾你啦，咁样，咁于是咧我就好开心咁样去接受咗呢一首歌啦。呢一位粉丝的朋友啦，咁就系 Ashley Han， 咁作词嘅咧就系陶国祥，而我亦都有去即系参与呢一首歌嘅填词嘅。 戴着这面罩，别看穿我，穿戴仿似妖怪，心里有把火。谁人听听他唱什么？你或会问这是哪一个？古怪的眼光里唱着我的歌。 呢一只歌咧，内容咧，其实大概都同好多歌者嘅心声一样啦。有边一个人可以真系，即使我戴住个面罩，佢都系好专心咁样去听我嘅唱歌嘅咧？咁啊。收到呢首歌，我就会觉得其实网络的力量真的很大啦。我是香港的人，而我可以收到一个马来西亚的粉丝的礼物，而这份礼物是一份很好的心意啦。虽然他广东话未必可以写得很好，但是他都很尽心去写到我想要的故事。我们一起去互动期间，其实已经很促进到大家那种交流了。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龙小坤。 郭博士答客文， 好 OK， 开始啊，大猫。 好啦，第二 part 就开始啦。咁啊，而家呢一 part 咧，就想问一下阿 Regina 啦。咁啊，香港寸金尺土是人都知啦，住嘅为咗置业，大把人都好头痛嘅。咁但系置咗业之后，咁我点样可以令到个环境更加舒服呢？在室內設計上面，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事呢？ 其實香港很多時候，人們買完屋，他們都可能會找很多設計師或者裝修的公司去做這樣。我們很多時候就如果你找我們做設計的話，我們可能都會留意回即每一個單位，譬如他們有什麼缺點或者有什麼優點，我們即都要看回。還有本身我們都要留意回那個客人他們的需求，因為每一個家可能他們的要求會不同。但如果譬如你說在空間方面，我怎樣才可以令到它更舒適，我們很多時候可能會在顏色啊或者一些燈光的方面，或者甚至啲用料嘅用材啦，咁個方面會比較着重多啲咁樣咯。 咁即係一啲個人化嘅設計。 係啦，係啦，係啦，都會 就每一度每一個，即係都是要視乎顧客個喜好。 然之後咧再用一啲唔同嘅色質顏色令人嚟舒服一啲。咁因為香港嗰個地方一般比較狹窄咧，我哋通常要注重啲乜嘢地方嘅咧？ 咁其實如果你話譬如喺設計方面嘅，我哋會著重翻即係都係成個空間去睇噶啦，即係譬如我哋都會譬如睇翻佢哋本身嘅結構性啦，譬如可能佢哋譬如我哋會再入即係深入啲去處理，譬如可能喺啲喉管上啊，或者可能本身佢哋嗰建築上個結構會唔會有影響咁樣咯？咁如果譬如你入到去間屋裏邊，我哋再睇翻嘅就係、是、即係我哋要注意翻，譬如可能。其實去到空氣質素，我有陣時都會去留意埋咁樣咯，係同埋周邊嘅環境啊，咁都會有影響。 可以改到空氣質素都可以改得，可以通過室內設計去改善嘅。 都會有個地，譬如可能我哋同佢提供，譬如做翻啲空氣嘅淨化系統啦，嚇咁譬如或者有陣時甚至去到一啲啲吸塵機，譬如佢哋都會有一啲即係污糟嘅氣體排出嚟噶嘛，咁我哋都會教佢哋點樣去做翻啲裝置啊，咁樣都會有咯。係即係去到呢一方面，我哋都會有做咁樣。 好實際，因為香港啲空氣質素大家都好清楚啦。啊，咁所以咧呢個咧亦都係關乎我哋今晚嗰個主題啦，就係呢個醫院嘅問題啦。其實居住環境同一個同我哋嘅人嘅健康係完全係息息相關噶嘛。你生活喺嗰度，如果個環境唔好嘅話，你都自不然會影響到呢個健康上嘅問題嘅。 好啊， 咁其實 等我問一問郭小姐，有咩特別設計可以令到啲人喺室內瞓完覺之後咧健康啲咧？ 點樣瞓好覺？ 即係設計 令到啲人會健康啲嘅。 我會首先就會睇翻，譬如我相信個顏色上咯，會都幾影響咯，同埋個燈光都會好影響咯。咁當然即係有好多空氣啊，或者嗰樣嘢都會係啦。但係我覺得顏色其實會幾影響嗰個人嗰個感覺。 嗰個係好普遍啦。你所講燈光就係叫光煞。我俾啲功夫你，等你今晚你又上嚟又冇收居馬費，等你醒少少。如果你撞了一個單位，它能夠將個睡房側邊咧係喺東面嘅話，那個窗台啊喺東面嘅，即係話朝頭早太陽升起嗰陣時候，陽光射到佢嘅東面，喺個睡房。你個睡房東面嘅窗咧，你同佢教個自動嘅密封嘅布簾，校正個時辰。太陽一出咧，佢嗰個時間制咧，就個布簾行開，佢未瞓醒，但有陽光射到佢半個鐘頭，就閂翻個簾。呢個最犀利嘅。但係一般人半個鐘頭。 點解要半個鐘頭？ 你多又唔好啊嘛，逢日照陽光你多死啦。但朝頭早嗰陣陽光咧係好温柔嘅。但係補充到你個人體好犀利嘅。晨曦嗰陣陽光。在古代有的嘛，所以是很講究的。即我起間屋坐北向南，我的睡房一定在東面，東面一定有窗，叫個工人呢就夠鐘呢就開個窗簾曬啊，曬兩個時辰呢就拉返埋去，我未瞓醒，但我睡房時呢有陽光入嚟嘅，這個是最好的保健。好啦，再問你一樣嘢，有乜嘢裝修上令到啲人瞓得好瞓呢？ 好瞓， 令到個人咧係好瞓嘅，唔會煩躁啊！嗱，有個問題咧，一般你哋唔會知嘅。我哋地球咧係好高速轉緊，地球入邊咧亦都有河流嘅。地心入邊有河流噶嘛？如果唔係，你唔會開到有井水上嚟啦。有沙漠噶嘛？有河流沙漠噶嘛？地球中心。在你個地球自轉嗰時咁高速咧，佢個河流山脈咧，佢嘅地下水一衝上嚟咧，人體係瞓唔著嘅，知唔知？同埋好多病喎。有咩方法化咗佢？有冇學到呢一科鬼佬嘢咁冇啦？你有冇你嗰讀嗰鬼佬書啊嘛？ 呢個 係 設計，唔係學法術。 唔係法術，你完全都唔識，你都未聽過。 玄學上 唔係大好咧，即係等於啲人話講風水、講紫微算命。你問佢咩十二生肖，每一種生肖咧都缺一門嘅。 咩叫缺一門？ 缺一門佢唔齊嘅，人先齊噶嘛。嗱，龍咧就冇耳嘅。 哦，係 德國冇耳嘅。 係咪啊？ 兔啊冇纯嘅，每一样动物缺一门咁啊，十二生肖。你问啲问翻八婆啊，又做风水啊，你问佢缺咩？识乜差嘢啫，咪得罪佢啦。所以你哋咧系唔知嘅。我正话讲呢样嘢咧，唔系风水学嚟嘅，系个地球上呢个天体运行佢本身有嘅负面嘅 energy。在地下打上来的那种气，它在一个十字路口地球入面，它冲击，它摩擦水力刚刚射上来，在这个 在这个睡房底下射上来。 哇，但是问题现在香港的教你一样东西、啊、都有 用的，有很厉害的嘛，那些辐射那些是令到人很不舒服的，那个呢还有呢它有宇宙的震荡，因为我们人体习惯了你不知道嘛、嗯、其实在地球转到粉粉声的嘛，自转又围住个太阳转，系咪？你系唔知噶嘛？习惯成暴流啊嘛！教你一样嘢，学问嚟噶。你啊，第时咧，啲人问你啲风水系嘥时间，三人地方冇风水睇嘅。但你要避咗宇宙嗰种咁嘅负面嘅 energy 喺边度呢度识。提翻一啲同我请个玉牌嘅网友。如果你有個肉牌浸咗水嚟飲之外咧，嗰種水咧，你可以買，你而家你可以買個一個好薄嘅銅杯、嗯，一定要用銅嘅， 一定要銅，石嗰啲都 唔得，呢個好神奇嘅，你用個銅杯仔將你啲水咧倒落去，擺床下底，我唔理你有乜嘢衝擊都好，你當有好冇好你擺喺度，你瞓啊特別好瞓，佢同你化咗嗰個宇宙嘅震盪噶嘛。嗰杯水， 但系而家有啲床咧密封个底喎。 咁你咪唔好彩咯，你咪斗起佢摆咗喺落边先咯，你咪要想办法咯。你唔整咪帮你唔到啦，咁多嘢驳嘴。嗱呢啲记住。 咁实际 啊嘛。系啊，呢啲啊记住。嗱呢啲咧系好深奥学问嚟嘅，啲人唔识点化啊嘛，有啲人周身病痛，所以以前喺古代咧，有啲人喺嗰度门路咧，你咪见到挂啲古老嘅铜铃嘅， 系啊， 打几个圈嘅。我俾人用過噶，但唔係可以立亂用噶嘛。 要有啲咩嘢備記嘅咧？ 唔係立亂用嘅，你而家就好難買到啲五種金屬嘅鈴。 五種金屬。 即係用五種金屬嚟啫。我下次我帶過嚟咧，俾大家聽。即係你五種金屬做嗰個鈴咧，就而家好難有嘅。好啦，但你普通啲銅鈴咧，就喺古代咧，但你有嗰個人咧落，你俾個銅鈴我，我要翻去祝福過，搞一輪。嗯，就同你屋企，因為你一個人病啊，冇所謂個人都會病噶啦、嗯，就唔需要搞呢啲。但你屋企咧好奇怪，成日都有人病，搞嚟搞去病，咁你又冇錢搬屋，咁、嗯、你個銅鈴竹嗰個掛喺個門度開咧，佢擸一下嘅，開又拎一拎嗰只，即係仲要開門咧，佢又響一響，咁啊要嚟化啲病氣噶嘛，可以， 嗯、 即係可以咁樣用噶嘛，呢啲又可以話俾你聽啦，係、嗯、嘛？咁有咩問題啊？有啲網友。 網友的問題咧，就係、是、問，又有一位網友咧就問啦，陳監林議員建議唔拆僭建同埋阿林粉強偷步買樓嘅事件咧，問下 Doctor 你有咩意見？ 好正常啊， 好正常。 係，因為唔係，因為回歸後咧，我哋香港咧出咗幾種動物啊嘛。有些人就说蝗虫啦，你这个我又不公道的，你形容我们中国同胞来，大家都是自己人，他来到香港自由行，大家都是同胞，虽然他是小农社会出身，你要即是你要教他。不是你要礼貌呢，你用个身教来尊重自己同胞。那么形容蝗虫，这个我觉得不公道。但他回归后出了很多动物呢，我们这个你装修这么久，好似發覺而家冇咩木室嘅喎、 啊， 有冇聽人講話有木室 啊？有啊， 仲有木室？ 有啊，我早一， 我哋深水埗區有啦，唔係、 啊、 你深水埗區住，你深水埗區住。 有好多時啲酒店而家都 有冇木室啊？ 都有， 好少啊，因為你好少有木室喎，有木牀先有木室噶嘛。 我哋唔知喺邊度有走咗兩隻入嚟，跟住搞到天翻地覆啊，搞咗幾個月先搞到、 嗯。好啦，而家咧你發覺咧好多木室嘅香港。 嗯， 喂，連政務司都貪污啊嘛！原來就木室咧，仆曬喺度吸血。咁你陳鑑林之流啊，嗰啲咪木室嚟咯，個個仆喺度，成扎立法會議員都係，有啲係扮民主，有啲係扮愛國，冚家產下埋木室嚟嘅，喺度吸血，吸社會嘅血。好啊，另外一隻產品咧就仲大鑊，啲白蟻啊。 嗯，住爛你家。 有權力喺手，中聯辦之類嗰啲就中國落嚟嗰扎官員。 一早潛伏在香港的白蟻未曬水，蛀爛你香港的制度嘛。他一連香港的法治制度都想蛀爛你嘛。還有就是香港的垃圾大狀，姓胡的大狀還幫裝嘛。這些人粉的人粉來的嘛。你共產黨這麼差呢，你咪將香港取消 common law 咯，全部搞大陸法咯，使乜搞咁多衰嘢啫？佢而家佢個世界係點樣危險呢？就個個揾頂好靚嘅招牌，全世界都係噶，唔係共產黨啊！你哋、嗯、你哋話共產黨錯咧，唔啱咧，唔公道嘅，包括你美國佬，包括你宗教家，耶穌教、回教、佛教、道教咩教都係，佢打招牌好靚噶。 咁梗要打個靚招牌噶啦！ 共產黨招牌仲靚，共產黨當年嗰個國際招牌咧就仲靚，嚇、啊、解放全世界人民噶嘛。 嗯、 所以佢一打咗招牌之後咧，佢可以為咗用呢個招牌包裝自己咧，就用可以不用無所不用其極嘅。哇！我為咗個偉大理想去奮鬥，乜嘢法律都可以唔理。我為求達到目的啫，原來咧佢咁中低咧就為自己目的，即係陳鑑林之流。你身為立法會議員，釋法犯法，仲喺度死撐，話人哋個嗰啲新界都係咁啦，咁你咪睇到香港咪有呢啲咁嘅木蝨咯，有呢啲咁嘅白蟻咯，係咪啊？蛀爛你個社會制度咯，佢哋再搞得兩搞，香港咪冧埋咯，係咪先？所以香港咧仲有得救喎，但係佢哋冇咁嘅量度啫喎。我上次講話佢將香港劃入係台灣嘅行政區，交俾台灣托管，咁啊發達啦！香港股票30000点都有。我話而家你梗係唔捨得啦，你共產黨有咁嘅氣量咩？你估你共產黨你係蒙古人啊？可以打去全世界啊？揾把口噏嘅啫嘛，咪你可以將啲錢搬曬全世界。跟住仲有啲網友就話咩嗰啲喎，揈國旗喎，我講埋呢 part 先。而家你香港好簡單嘅，你夠膽夠吉屎嘅話，你請彭定康翻嚟打工做特首都得㗎。嚇、啊！你將佢反轉你香港咩？你派兩個政治顧問陪住彭定康，嗱，你彭定康翻嚟，我請你做特首，我相信阿彭叔會有興趣喎，打你工啫嘛，人工咁好，幾廿萬一個月啊，大佬，你連啲咁嘅柴仔啊、張建宗之流啊、冚家產漏口仔啊，係嘛，左閃右避啊，自己揾成30000個月，咁啊真係算嗰老人家嗰1000蚊上長生金啊，即係死人金啊，臨死嘅棺材本都算佢話唔超過幾多噶嘛，呢啲咪垃圾嚟喎呢班，係嘛？所以我點解我有個網友提醒我，又話咧誒，郭先生唔知咪吹水嘅啫，成日鬧啲財經官員冇料啊，我都唔公開我嘅 call 你嘅，唉係咁，已經叫個秘書執兩張單鋪上網，一日都揾50000啦，僆仔，我使同你真係爭嗰啲位企，淨係嗰一堆啫喎，我冇我計過其他收入，但我啲錢唔夠用噶嘛，我社會咁多工作啱唔啱啊？我啲錢嚟得快好世界，嚟得快用得快，係咪先？但係呢啲咁嘅垃圾黑衣人唔家產，你搞到香港立立亂，你冇臉咪收工咯。佢呢啲就打個招牌，你好似林奮強之流，哇、啊！我而家你60000几蚊人工我都唔要啦，出嚟做義工啊！即係神父嗰啲衰嘢啫嘛，即係和尚、神父、師姑打個招牌搞宗教嚟咯，你為民請命啊，為你哋咧就你嚟捐錢起廟啊、起教堂啊，就為你祝福啊。我哋做救世主啊！你信我上天堂啊！你信我去西方极乐世界啊！个假个招牌好靓噶，即系林奋强之流，即系共产党之流。哇！我哋为人民服务啊，咁系咪？啲全部流噶嘛，所以我系最串嘅，即系咪大口气啦？我中意风花雪月，中意酒色财气吹咩？我人嚟啊嘛，我唔想做神啊嘛，大佬系嘛？我嗰时有人访问我噶，喺电视台，我唔系好人。我是衰人之中咧，冇咁衰嗰只，吹啊，系嘛？扮鬼扮马，扮正义，扮爱国，扮爱港，拎佢出嚟照肺啦！仲有咩问题？ 啊，就系讲翻你之前提过嘅服期问题啦。 系， 跟住就系， 服期问题啊， 系啊， 即系你有冇去服啊？嗰个服英国旗啊， 服英国旗、啊， 嗰支唔系英国旗，嗰个香港旗嚟噶喎。喂，咁我唔食翻英國旗懷舊，而家面對你嗰支五星旗壓落嚟，冇個開心嘅。 你想想大家好公道讲，我不是踩人。你由回归之后生老病死都不掂，出世冇位，医院要争位，炒到贵晒，啲人嚟生仔，自己香港人都冇位，生老病死啦，最简单都唔掂。老嘅而家为个一二千蚊钟都要交唔掂，穷嘅就真系好惨嘅，老人家老嘅无所依，排期排到死咗入唔到去安老院，病咧又扑街，唔入医院咧长命啲，入医院咧就好快打包，等候观察。不跟你落藥救死為止。我的朋友那時跟我扎營，他媽說他媽死得冤枉，在養和， 在養和 萬幾元一包，即是那個心臟藥。他就是那個檢查機呢，就說他沒事，很正常，所以他那招不探媽媽，就不探媽媽。那個朋友就說他很遺憾，就說他沒辦法見到他媽最後一面，給他萬幾元一劑藥，你普通人就用得起啫，日日整一劑你都死啦。 點頂啊？ 係嘛？ 普通 佢呢啲咁嘅醫院嘅謀殺兇手咧，係豁免噶嘛？醫療失誤啊，你吹啊？到而家你嗰扎咁嘅唔家產醫整死人、整美容嗰扎，你都冇告啦，係咪啊？所以你佢服期咧，係你生老病死，好啦，死咗咧，死無葬身之地喎，你冇土葬，咪燒完雜骨灰唔知拎去邊？骨灰龛都冇，咁你政府啊正扑街嚟嘅呢班。喂，你政府做骨灰龛发达噶嘛？使乜民间做啫？喺个和合石起两幅墙围住佢，嗰墙身已经可以摆晒骨灰龛啦。你搞乜嘢差嘢啫？你咁多坟场，即系你围幅墙两边摆到骨灰龛噶嘛？你政府大生意嚟噶，你赚钱嘅生意你唔做。 佢而家其实都有啲灵灰阁啊，都系摆到好多。 唔系你可以再好多地方扩大噶嘛？你个坟场起两幅墙啊，两边有位啊。呢个大生意，你政府要赚钱你唔做，赚钱嘅生意你唔做，蚀本嘅攞嚟做。咁啱搞咩高铁啊，搞咩城啊？原来高铁又唔系高铁嚟嘅，系慢车嚟嗰架大佬。所以你成班友咧，行慢都系嗰啲木虱啊、白蚁啊，捞埋一堆咪香港，咁咪死咗咯。好啦，咁你老平之流，咪你几廿岁就收工啦？你仲系香港人？你知唔知啲水边度嚟啊？香港人，嗱，而家我代表香港人问翻你老平先生，你知唔知你个袋啊？同你点个仔落嚟做嘢个袋啲钱嗰啲水喺边度嚟啊？喺银行啲水边度嚟啊？你自己，你老母你老平几廿岁啦，咪都系咗黐人打高尔夫球咯，系咪啊？你同啲人打高爾夫球，你俾個錢咩？嗰啲錢喺邊度嚟啊？你找個數咩？老平先生，佢呢班家產喺度補飛，而家中央政府會追究嘅。你十五年落嚟，你哋做廣告版主任，搞到而家打情報搞乜差嘢？原來香港咧入邊係咁樣嘅，完全冇嘢做出嚟。而家咪喂，而家你習近平要殺人噶，你唔殺人咧，你香港再咁樣搞到係撲街咧，你習近平先生上個場。在个历史上咧，香港衰咗入你习先生在任嘅数，你要孭呢个历史嘅污点，入喺你在任之内，香港出事啊嘛，咪入你数咯。咁你习近平先生一上场，你就杀呢班人嘅，所有黐个港澳管事务嘅人，中联版嘅人，喺香港做官嗰班垃圾嘅人，你全面真系要洗牌嘅，你真系全面要行翻嗰个德政。清清楚楚用邓小平的精神实事求是，香港人是不是真的要搞独立呢？他揈那支香港旗是不是犯法呢？嗱，呢次警务处长要赞啦，有可能会收到中央的指示啦，因为他冇咁叻仔啦，即刻出嚟讲话哦，揈旗咧冇犯法， 揈旗咧 行动自由嘅。如果佢喺揈嗰个香港龙狮旗咧而有行为不检咧，我哋会依法处理。咁咪好咯！你個再二仔，你老母你得人搞定你個女嫁出去先啦，係嘛？使咗幾錢叫個女出嚟啊？即喺邊度敲門口揾你個女打份工啊？再去溝仔又溝唔到啊！唔家產瞓喺屋企賴死唔走，你估我哋唔知咩？佢真係想溝下嘅，你睇青嗰個仔啊嘛，嗰陳麗玲個仔啊嘛，嗰佢個陳麗玲個仔好古怪啊嘛，點會溝你件咩共產黨妹啊？點知你幾時清算我身價？他家是国民党的，啱唔啱先？佢陈家国民党嚟噶嘛？陈树渠嗰个妾侍系咪啊？ 点会沟你共产党妹啊？咪引蛇引屋。咁啊，陈佐义你真系收工啦你！你咩？你老评陈佐义呢啲咧，就系好讲唔讲？你有咩资格讲嘢啫？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即系咧，你咁样讲咧，即系话引起香港人咧，啲年轻人咧更加火滚，更加火滚咧就更加食多啲棋啦，系嘛？咁啊，整个刘梦红仲过瘾喎！佢话喂，你又可以唔中意嘅，你嘅老评啊嘛，你唔中意你咪唔好要中国籍咯，喂。中國係土生土長喎，你話叫我唔要管中國籍唔要啊？人哋可以問翻你噶，你唔中意香港人嘅，你咪嗰啲咁嘅嚟過香港移民嗰啲，咪翻翻去大陸住咯，係咪先？咪我冇搞佢哋噶，如果我搞佢呢班唔家產都個個撲街嘅。你好簡單嘅啫，將回歸前後喺上邊單程證嚟香港嘅人，每人開個快腦拎佢嚟問話。你怎样来到香港？有没有洗钱？收他工的， 我都收很多钱的。 好了，做任何广东省国内的城市政协那帮人又捉他来开个快佬，你怎样回来个政协？什么渠道？怎样搞法？都收他工的，每人开个快佬，你就照他费，即是那单程证来香港啊。有没有洗过钱啊？有什么亲戚在香港啊？有冇搞假結婚啊？全部開個快佬，由頭受到尾。我做梁振英啊，梗係做呢啲啦。開你幾有個快佬先啊，吳家珍由頭搞到尾。你香港啊，其實好多嘢要做噶嘛，佢哋唔做啫嘛。居港未夠七年嘅人喺香港觸犯法律，唔該你戒翻去大陸坐監，慳好多米飯啊嘛，大佬。咩而家你香港係兩個監犯八千蚊噶嘛？佢所以佢哋好做唔做噶？有咩問題？ 啊！釣魚台事件啦，呢、這個安倍晉三嗰邊又走去拜靖國神社呢樣嘢，有啲咩問題？有啲咩係容易咧？ 你咁架仔唔拜神社唔掂喎，大佬呢樣嘢真係冇咩人知喎。 拜神社 係。但你哋成日鬧佢拜神社，但你唔知佢拜神社唔係淨係為咗拜戰犯嘅喎。你知點解啊？又考下你啦。喂，大佬你。 吓、啊！拜神社， 唔系咁你为到咁大问题，佢点解都要拜咧？明知咁多人嬲嘅，佢都要拜嗰啲神社咧、嗯？你知唔知日本嘅神社有咩功能先？你最紧要讲清楚呢样嘢。阿祖，你话同你又搞架仔漫画咁差多嘢啦 。我哋睇。 唔系咁啊！你问下你个神社有咩功能先？仲有几多分钟啊？ 啊，仲有四分钟到啦。 仲有四分鐘到咩？哦，可以嚇。 喺寧靜 係 咪？即 係點樣寧靜啊？拜神社， 即係入到去個人安靜。 你個教係教堂咩？呢個涉及好神秘嘅。 喺個神道教嗰邊。 講少少啦，因為好一百步咁長。日本嘅天皇到而家百幾個，而家呢個平成天皇對上超和，超和最長嘅64年。再對上大正啊！再對上佢喺明治第二年一路將個天皇延續落嚟咧，呢個比較神秘學嚟嘅。又有考下你哋啲問題啦。人死咗墳墓，你係知道有啦。 嗯。 好啊，如果你係皇室後代逃難嗰陣時。你是皇室後人逃難，即係譬如你明朝你的宗室逃難，你要維持個龍脈，或者你仲有逃難之中咧有先人死，你唔敢葬噶嘛，你又冇地方葬噶嘛，咁但係你唔葬翻好佢咧，咁啊驚影響你將來復嗰個皇位咧斷咗個龍氣啊嘛，咁你點樣維持嗰個龍氣咧？你個宗族？呢、這個涉及日本嗰個神功嗰方面嘅問題嚟嘅。好，下 part 繼續，呢、這個比較深奧，要俾大家啲通識嚟嘅，都好少人識嘅。 呢啲唔係通識啊！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 今日想同大家介绍嘅歌曲就系我自己嘅拍台作品《诺贝尔爱情奖》。 想每夜陪你看 能够给呵护，爱你是理想。 整个故事就是说一个女仔啦，起初她遇到她的另一半的时候呢，如获至宝啦，即是好像得了一个奖这样的。咁但是呢，经过时间的洗礼呢，你都知道啦，有时男人是比较花心的。咁这个男仔呢，她就变了心啦。咁最后呢，她都决定放手的。 开始仿佛得了奖，愿意一世去分享。终止不堪这创伤，看着你呼吸都缺氧。Oh baby, I'll let you go, 认清楚这真相，努力过，接受过，然后决定退让，以自由替代领奖，无需勉强。漂亮到边哭边拍掌，抵失这都景仰，受创伤在最后建立这伟大形象，我不当女友，也可当自由。 在整个过程之中，我接触得最多就当然是监制啦。他真的会教我啊，有些感情的位置他会叫我你幻想啊，哇前面有些什么发生得很漂亮，或者哇你好憎那个人啊，你想他死啊那些样。所以录完那个零钟头之后呢，其实是很累的。 Oh baby, I will let you go, 付出奔命奔走，承诺会以学会留大爱在世上，放下情感竟勇敢赢得。 大家認識我呢，應該都是因為我是一個 DJ 啦。咁而家呢，終於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呢，多一個身份俾自己就是歌手啦。咁我好希望可以喺下年年尾嘅時候呢，出到一隻即係完全屬於自己 EP。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我是馬基。 郭博士答客文， 好啦， 好啦， 好啦，继续翻嚟讲埋之前有少少比较深嘅，因为都唔系几想讲呢啲嘢，因为呢啲系帮人唔到噶嘛。 先答一答啊， Hugo 嘅问题啊。 系你好， 郭 博士。 系点啊？有咩新闻？ 系我就咧，患咗咧湿疹咧，都有一段时间噶啦，但系听咗你嗰个咧，就话。唔食內臟咧，啲濕疹咧就真係會快好一啲，即係冇咁容易翻發，冇咁紅。 梗係 啦。但係問題係咧，就係睇中醫咧，竟然用咗一段長時間，同埋用咗好多錢咧，我覺得咧就都幾嘥，都幾嘥錢。但係其實有冇話一啲譬如話練功嘅方法？我想就話令到啲皮膚咧就快好啲，因為幾年咧佢個底咧好難清到。 你有冇嚟我哋嗰、那個買嗰、那個肉牌浸水啊？ 冇喎、啊，嗰、那個 冇啊，抵死啦！唉，一千蚊你都唔捨得，你真係收工啦。 我唔係錢嘅問題啊，而係唔知道肉牌可以對個身體嗰、那個平衡，我唔知道，我以為個肉牌只係幫人，係 你浸水用噶嘛自己。 哦，浸水用的， 它清理血毒嘛。 哦，咁样。 但你一定要用天然泉水的，你去上网查翻啦。我哋有卖。第一、第二样咧，就系话，如果你再严重咧，你去买一只正宗的日本的蟹壳素。 蟹壳素系。 蟹壳素。正宗的日本的蟹壳素。 哦。 佢因为点解咧？佢个日本人以前一个大有钱佬咧，患咗啲皮肤的绝症咧，系几难医的，但只蟹咧就好奇怪嘅，蟹我哋而家俗称叫海底猪。 系。 我本身系唔食猪肉啦，我好少食猪肉嘅，因为猪咧譬如回教徒佢唔食猪肉，佢系个回教教主保护啲教徒咧系个健康问题，因为猪咧带百几种病菌嘅，所以佢唔系宗教理由嘅唔食猪肉。我自己好少食猪肉嘅，好啦，但系蟹咧就好奇怪，佢叫海底猪，因为啲蟹咧喺个海底深层嚟生存。但海底是最污糟邋遢的嘛，咩化学药物又有，咩污泥都有的，但佢生存的。但你感唔感觉蟹壳咧最白净的喎？啲肉系最白净的，系咪啊？ 啲肉白酸酸 嘅。 就话佢嗰个蟹本身咧个天敌咧，佢有一种功能咧，佢排毒嘅，好厉害嘅。喺我哋古代嘅医书，你查翻我哋中国古代医书，系啊，用嗰个蟹壳咧系焊咗佢咧，系医乳癌噶嘛。以前叫做乳蛹， 我就聽過， 但是乳癌嚟嘅。好啦，日本人 跟我哋康學咁接近咧，好多醫學咧喺我哋攞翻去嘅。我睇到呢個檔案咧，就有人俾咗好大筆錢做研究，就做咗喺個蟹殼度咧提煉咗佢嘅精華出嚟。對嗰個人體嚇、你買蟹殼素呢一本，那個來源我講俾你聽，話飲話你買過嗰個肉排浸水飲，浸嗰啲天然泉水，因為香，因為將點解咧？所以嗱，你而家都要小心喎，只要你有機會咧，買翻香港加多啲農場嗰啲有機菜食啦。 哦， 國內嚟啲蔬菜咧係有重金屬噶，哥。 哦。 佢泥土都有重金屬噶嘛？佢泥土有重金屬，重金屬種出嚟啲水果菜都死人噶嘛？但政府唔敢公布噶，你明唔明啊？因為公布咧係好大件事噶嘛。嗱，而家你攞國內啲水果同埋啲蔬菜嚟化驗咧，有重金屬嘅。因为佢嘅泥土全部喺广东省咧，下面有重金属噶嘛，佢污染咗啦嘛工业。因为佢嗰机油咧倒到个地下。而家我哋有种药咧，正话个网友一个车窿嚟问佢妈妈个侄个妈妈末期癌症咧，你去搵一种幽遁草啊，幽凉个幽， 幽凉个幽， 克林顿个顿，系医末期癌症啊！你尽量试一环境末期都冇得医噶，你咪搏一搏咯，上网 check 资料。在馬來西亞出的藥草，我們遲下有人找我幫他種，坐在香港想移植過來，但中國種我們不制，因為中國的泥土有重金屬，種完之後你的草都死，你被人吃了都沒效。我們現在就我給一幅地出來，有人同一個人給他合作種這些幽靜草，幫人家已經省了，你們上網查吧。好嗎？多謝你電話。 我想問多一個問題， 你說吧。 系，我想问下钱啱个问题咧，譬如话我每日入钱啦，入钱啦，但我有时咧唔记得咗入，系咪应该 补翻入啦？补翻入啦，补翻入啦。你慢慢你系啦，你补翻呢个你收为刺激嘅啫，即系你人生。 钱啱大同细咁样。 冇分别嘅，冇分别嘅。你搵翻碗再钱得嘅，冇分别嘅。那個器皿沒有分別的，還有你的散紙多一點，你唱一張大紙去用回去，拿去東華三院都可以的，沒所謂的。 好嗎？ 你不用給我們學會送書的，不需要的。我大把錢啊，大哥，使乜要你捐錢啊，浪費氣啊，是嗎？ 對。 我錢使不完的，那個人一天賺幾十萬港紙，都未計其他收入，是嗎？吃碗叉燒飯而已，我是要來做事，那些錢要來做事才有用的，錢不做事有什麼用的？落雨又唔可以遮頭，又唔可以當報紙睇，銀紙對我嚟講衰過報紙，又唔可以包嘢。 但好多人都爭住。 但係嗰啲銀紙咧，你嗰扎錢咧實有細菌嘅喎，尤其攞扎人民幣咧，我包你中毒。冚家有好多細菌嘅銀紙，最乸渣嘅。 有木蝨啊！ 你唔見我啲錢有個膠袋包住嘅咩？係咪啊？喂，係咁啦，唔答你問題啦，嘥時間。 好啦， 好啦。 我哋繼續講啦，因為認為呢啲好好深奧嘅學問嚟嘅。即是说你的皇室走难，有先人死，你怎么葬法呢？ 那你都是一是烧了他，一是就地埋了他而已，你走难啊。 日本的神功涉及这件事。我记忆中啊，他日本的伊势神功呢，每25年要拆一次重建的。出年要拆了， 出年要拆， 出年要拆。他拆了，他最难是哪里？他要拆了，将原有的材料原封不动搬歪，他再揀个位置，再全身再起过，是很差浪费钱的，知不知道？ 是因为方位的问题？ 不是，但是要保留他原本的 25年的肉。这个又涉及我刚才所说的，不是，我涉及刚才所说的，就是你涉及那个皇室的龙脉的气呢，他在那個當年的鬥爭，在日本那些王朝鬥爭呢，在中國學回去的。因為以前中國呢有班風水佬，就是我祖師整的假風水給你玩的嘛，整了兩本幾本假風水經蓋班不得產，學歪了，好了，學到現在一張皇宮搬來搬去。在古代呢就點了皇帝，喂，你那些風水佬不作怪是沒人相信你的嘛。好了，他點到個皇帝呢，那些後人呢，有人死了，他做了一個叫移形，移形啊，搬移的移，草花頭冧棚頂底，我做土的形，他不是墓啊，又不是墳，即是停棺那一刻，他起間屋仔，擺在船上， 一路拖住行嘅。但好啦，如果你俾人发觉呢、這个咧就系你皇室嘅先人嘅遗形嘅话咧，都追杀你噶嘛。所以后期设计到咧拖喺海底嘅，喺海底喐，你要到边度摆咗边度。好啦，所以佢哋嗰个呢啲咁嘅遗形嘅墓，呢啲咁嘅墓咧，我哋废咗墓啦，大家言明啦。佢系摆好贵重嘅珠宝咧，去葬嗰阵时咧。是跟住只船咧，跟住嗰间船屋咧喺度沉落海底嘅，保持，因为佢哋中国咧话龙投胎啊嘛，龙咧就要喺海底噶嘛，龙王最恶啦，海龙王，佢保持个龙气咧，佢制嗰个龙气咧，系保持佢个皇室咧，将来有朝一日咧，再做翻皇帝嘅，就一种仪形，所以佢架仔嗰个神功咧。在個伊世嗰個神功特別咧，嗰、那個神功咧係每25年咧喐一喐嘅，要拆咗再喐，要拆咗再喐，所以涉及一個比較神秘嘅，佢哋嗰啲叫做死人學，所以咧就係好神秘。喂，有電話，阿威，阿威講啊，阿 威，喂，郭博士啊， 你講啊， 我想問一問啲健康方面嘅問題啊， 乜嘢話？ 我想問一問， 快手啲問啦、 啊。我想問咧，我自己咧就成日頭暈啦、啊。我晕了成差不多半年都有了。 几岁啊你？ 有时22岁。 读完书未啊？ 啱啱读完。 你是日头晕定夜晚晕啊？ 听不到。 日头晕啊，夜晚晕啊？ 日头晕啦，夜晚都有晕嘅，就成日都一食饱咗咧就会想呕咁样样。 咁你咪少运动啊？ 我唔系，我都成日运动啊！我系 做边种运动多啊？ 篮球啊，跑下步都有。 啱周食完饭都晕啊？ 系啦、啊，一食完嘢就即系想呕翻啲嘢出嚟咯。 哦，你嗰个胃气唔够力咯，你下行气唔够啊？ 下行气唔够。 系啊，我哋人有上中下三道气噶嘛，你个下行气唔够咯，你做多啲腹肌运动啦。少啲打少啲瞓啦，少啲打电脑啦，晒多啲太阳啦，好嘛？少啲打机 啊，打机会晕噶。 好啊。 如果你坐喺个地下铁打嗰啲咁嘅死人机咧，玩游戏咧会晕噶。 系。 嗰、那个咧就最伤害人噶嗰只嘢，千祈尽量唔好玩。真系少打机。少你喺地下铁都少睇嗰啲嘢。 我都系都枕住都晕咗成半年啦，又睇咩医生都睇过晒，又话喂佢话嗌我照个脑，我又照过啦，真系都好头痕啊！讲真，即系呢个 你掟个电邮俾我，俾一个女医师帮你睇啊！ 我系 有个咧系蒲朴子嘅后人嘅医法嚟嘅，喺香港好冷门，冇咩人知嘅。是一个盲工咧，系医咗60万人。喂，盲工做医生都算犀利啦啩？喺香港做咗60万人。 喺边度？ 医咗60万人咧，佢而家退咗休，但佢个女弟子咧系佢真医仆真传承嚟嘅，个医术 O K 嘅，个医术 系 好犀利。你唔使啊，你掟个问题上去走啲财讨论区。希望我哋有人复你噶啦，好嘛？我哋俾个电话你同我联络，好嘛？拜拜。 好，唔该你，拜拜。 正话讲到边个？ 啊，咁就有两个简单啲嘅问题啦，就系、是、有网友问咧，参加邓小平家乡嗰个活动咧，点样报名？ 哇！如果要报名，我哋25号去啦，系睇嗰啲我哋嗰新农村建设系我带头，你叫佢搵个秘书啦，佢网上有个秘书嗰啲电邮噶。 咁、 如果佢可以上填上去，嗰、那个系值得佢睇嘅。因為你要睇到原來我哋咁多年來做嘅農村工作咧，做到究竟係點？同埋咧呢次咧係有啲網友嘅最近贊助嗰啲買嘅兒童百科全書咧，我哋會將佢嘅錢咧再送過去咧，就俾嗰邊嗰啲農村嘅學校。就多謝啲網友先。如果大家想參加行程咧，盡快報名，因為我哋25号要起程，因為佢哋一開完18大咧就搞呢樣，我都唔知，係琴日先收到啫嘛。 係 啊。 唔係佢知道我隨時起得程噶嘛，我真係隨時 stand by 我冇所謂噶。 你話要批嘅嘛？ 第二個問題咧？ 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問有網友問想知道11月9日嘅呢個黃毓民長者生日會嗰度咧，可唔可以去旁聽喎？佢問你。 哇！你有咁醒目啊？喂。 係啊，打探到啦，收到風啦。 唔係因為咁樣嘅，因為阿毓民兄咧，我就應承過佢咧，所以佢過呢兩三年來咧，啲長者新聞我哋都支持嘅，每一個月。就目的我一定去咧，就如果香港我一定去嘅。我目的去咧，因为啲长者咧就一个人超过60岁咧会惊死嘅，知唔知啊？ 嗯 哼。大家你好少谂到死噶嘛？你有冇谂到死啊？ 啊。 冇噶冇噶，因为你到你一喺你嘅常识咧，通常人死咧都要60-70岁过后70-80岁噶嘛。因為你未到嘛，你計計你識計數嘛，有好多係30-40啫。 有時你死起上嚟冇。 唔係嗰種意外你又會唔諗佢嘅。但如果你個人係超過60歲咧，再少少病痛咧，你夜晚瞓覺咧，一數手指，已經就嚟夠鐘咗咗10幾年嘅啫喎。咁佢咧，佢個死亡威脅咧好重嘅。你而家你冇嘅，因為你知道你一平常嘅知識話俾你聽，人嘅壽命咧有70-80，但你得30零你就冇嗰死亡威脅嘅。點解我去啲長者生日會咧？第一，我要安慰到佢哋咧，面對死亡係點樣？但我冇教出佢嘅有啲嘢，因為我因為我唔佢哋應該係難學到咯。香港嗰啲人，即係譬如我話俾你聽，我唔知佢心理受唔受到壓力噶嘛。我哋有方法咧，你可以預知半年前我後譬如我3個月後我要走啦咁，你可以知嘅。我哋有方法，或者我仲有6個月命嘅啫，你可能好似你都可以知嘅。但呢啲我冇教佢哋噶嘛，因為有啲人咧知道咧佢受唔到嘅。但我哋要知道咧，就話我知道仲有3個月喺個世界，我咪執好啲手尾咯。有啲咩債未還啊，爭某個女士一鋪未俾啊，咁你咪爭埋啲數尾咯。但我哋冇教人，呢個我冇教。但我咧就教佢哋咧點樣面對死亡，同埋好啦，你而家你離開人世間之後咧，你每一個人。好多私人恩怨啊，恩愛情仇啊，你要點樣放下，同佢搞掂個心理先。跟住咧，我教你練幾種功法嘅喺現場，咁我就要收工噶啦。即係我俾錢贊助曬所有嘅酒席、生日會十幾圍嘅。嗱、呢次咧喺紅磡市政大樓，即係近佛光山道嗰度出嚟碼頭圍道，模糊街行過啲嗰度有個紅磡市政大樓咧，2樓嘅。熟食檔叫文記， 收到風啦，肯定知啦。 係啦，九號咧，下晝3點至5點，你哋去嗰度咧就唔使話提毓民生日會嘅，又唔好講咗黃先生，又唔使話要參加。你嗰度咧坐低飲咖啡檔，當去幫襯文記飲咖啡，咁你咪聽到講嘢咪聽咯。 飲文記咖啡唔係飲老臉咖啡啊。 但你問到嘅，應該呢個都係好事嚟嘅。但我又唔中意搞呢啲網聚嘅，我係怕。因為我識救人噶嘛，係咪啊？ 咁就 仲有咩問題？ 另外問咧就而家嗰只瑞士礦泉水幾時有得賣喎？同埋你個卡瑪班、卡瑪保健班幾時落實咧 ？Fida 嚇 ，Fida 嗰邊。 Fida 班我哋儲緊人，因為我儲緊人要揀人，就有一個好神奇，有個17歲女仔話咗嚟報名，我都拗曬頭。我要揀下啲人啲咩動機咯，但因為我都希望成到班咧，教翻一啲人咧，係第一佢可以同人結一啲姻緣啦。第二將來我哋有我搞緊啲靚嘅化驗機嚟啊，諗住整啲長流嘅幫人驗身唔使錢嘅儀器。我喺德國而家 search 緊有啲咩最新嘅，即係隻手掌一擺落個芒度咧，你有乜嘢事咧，即刻有曬數據打出嚟嗰只。好新嘅而家，系啊，好新嘅，咁啊希望跟住咧，希望揾一啲好嘅中醫生幫手，免費幫啲人把脈啦、開茶啊，唔收錢嘅，即係喺啲屋村度巡迴啊，喺鬱敏啲中心啊，咁就我自己嘅中心俾錢嘅，咁啊夠齊人我會開班嘅，就嗰、那個瑞士水咧，原則上咧就我到時嚟到咧，我通知大家啦，我做有錢佬生意噶嘛。都費同你嘥氣，而家我有幾個大公司啲一間公司都成幾千人同我訂貨，啲人驚死嘛！我做到同你市場一樣價錢，係嘛？但只係話俾啲人結緣咁解啫。我會通知大家，我學猶太人做生意，我做20%生意啫嘛。你飲得起嘅，你咪自己嚟揾我買咯。你飲唔起，我留你埋都嘥氣，係嘛？有咩問題？ 咁有位網友咧就問點樣利用祝福文嘅時空式嘅威力去創造財，即係增加財啊，增加財力啊、財氣嘅效果咧？ 利用唔到嘅喎。 嗯。 唔係話你利用就利用嘅喎，佢嗰樣嘢咧係佢利用你喎。嗱呢度比較好神秘啊，喺古代，喺我哋嘅幾載經典啦，呢個係經典嚟嘅。喺經典講啊，有個叫虛空藏菩薩，佢好犀利，隻手喺個空間一喐咧，佢一諗話要黃金就有黃金喺度啦，要金銀珠寶又得嘅，乜都有嘅。好啦，咁佢側邊啲弟子問佢啦，喂阿大師。你哋咁犀利功夫，即系等于我咁，我真系随时可以一有灵感啦，我要有灵感噶啦，我要有灵感，咦？睇中喎，个市场会喐啦咁，我一落手咁咪有钱咯。咁你真系话埋俾人听咧，等于当年虚空藏菩萨弟子问佢啦，喂，你咁大神通，咁大威力，咁你可以攞多啲嘢分俾人，啲人咪唔使穷咯，系咪啊？ 纳都得啦。 你知点解啊？你知點解佢唔做咧？ 咁每個人會好似 只杯咁。唔係你點解唔做咧？ 即係每個人嗰個福緣會好似只杯咁，你多頭得 㗎。佢講咗兩句説話：眾生業障重，菩薩不敢施。即係呢個人咁業障重咧，佢捱完世界咧，做乞衣咧。失啦熱啊，乜話乜話咧，佢都冇事嘅。佢捱完咗之後，受完苦咧，佢起伏之後咧，佢有一個平路。好啊，但係有啲家庭嘅人咧，個業障重咧，你一俾錢佢咧，會家散人亡，會有殺生之禍。所以你見翻以前我中馬標，贏咗馬，跟住做大哥，燒群結隊，跟住離埋婚，咁啊散曬嘅。佢就佢會用你啲錢咧嚟。嚟做罪业噶嘛，所以你菩萨点敢俾钱佢咧？所以菩萨不敢施。 嗯， 因为嗰啲大修行人咧，即系知啲过去未来噶嘛，系嘛？唔系话你等于而家你香港政府话扶贫减物减物咧，全部错晒噶。你成个社会冇晒动感噶嘛？佢瞓醒觉谂下咧，我可以攞到几多着数？ 系咯。 你真系学人哋嗰啲美国唔想，而家美国唔想搞呢套嘢嘅喎，医疗制度乜而家成个美国唔想搞嘅喎。 而家越嚟越福利主义。 唔系佢行唔到转头啊嘛，但你香港呢班蚕臣咧，就梗系学人哋美国唔搞嘅嘢啊嘛，咁你咪扑街咯。所以呢班全部官都垃圾嚟噶，唔系大口气啦。你组十个人出嚟，你同我郭兆明讲，你讲任何正经文化教育问题，你唔好讲话琴棋书画啦，衣钵星相啦。收你工啦嗰啲，你讲正经啊，文化教育啊，我半个钟头收你工啦，问你个问题，冚家铲讲爱国，我上次问你话俾嗰个爱国嗰个国歌原名都冇人答到啦，系嘛？邓小平阿妈叫咩名啊？上次问你毛泽东阿妈啦，嗱，今日问你邓小平阿妈叫咩名？你爱国分子唔该你话俾我听，你知唔知邓小平阿妈叫咩名啊？邓小平，你知唔知系边个先？ 我哋系需要国民教育噶， 共产党自己干部都未知啦，爱国爱佢老母啦，爱喺度扮爱国揾水抽啫嘛，个成扎友。嗱呢次我赞梁振英，你又点解咧？佢取消晒嗰啲不良分子嘅分衔，以前未试过嘅香港。所有攀过咩紫荆金章啊，乜差嘢章啊，一有歪斜犯，我快即刻剥夺佢，褫夺咗佢嘅。佢梗系要照废啦，嗰班友。 好嘢喎！ 系嘛，做政协啊，踎喺走去广州条咁嘅大喇叭，吴家产成日发开口梦讲嘢喺啲传媒度嗰只咁嘅嘢，走去广州啊，等啲咁嘅声人小三啲僆仔，你翻去凑下嗰件嘢好过啦。喺度扮爱国爱港，你知唔知啊？啊！跟住殺到埋身，叫香港叫冚家鏟，叫共產黨話揈國旗要立23条。你翻去廣州揾你件小衫，顧下條女，顧下條僆仔，啊！唔使俾人嘴嚟嗌斬你個馬產先擺低錢。你估我哋唔知咩？ 你老平都是啦，使我掟我花佬出嚟啊？你再任我时间几长，打高尔夫球啊，搵我几多着数啊？冚家铲，你点样影响我财政司要出席你嗰个新铺嗰啲咁嘅音乐会啊？第二个真系搞演唱会、音乐会，你财政司唔去捧场，你真系出去撑场？嗰、那个就系老平嗰、那个嗰、那个新铺嚟噶嘛？姓姚嗰个八婆，你老母你真系你唔捞，仲喺香港搞搞震？你嗰做官嘅冇吉屎嘅，你做官系守自己本分。我向嗰个特首负责嘅啫，呢啲咁嘅声人大陆官员啊中年版落嚟咧，你可以同佢礼貌看待，你又唔需要俾佢点你，系嘛？佢有咩可以制衡你咧？你揸正嚟做啊嘛！你堂堂财政司，你有冇过气嘅老苹果新抱走开自己搞啲咁嘅私人演唱嗰啲咁嘅演奏会？你老母真系做主礼嘉宾撑晒场，系咪先？不知所谓，等佢啲冚家铲狐假虎威，系嘛？咁咪助长咗佢嗰班人咧，以为真系我共产党咧雄霸天下无敌，收捻你工仲得啊？ 啊！ 仲有咩问题？ 又可以收佢工啦。咁我哋未收得工住啦。咁有位网友问咧，有呢个急性脊椎炎引致脊椎神经损坏嘅半身不遂，可唔可以医得翻嘅咧？ 我哋醫緊嗰個就好咗啦。但係咧，如果你唔好問，你如果真係有事嘅，唔該你掟啲時辰八字，掟張相嚟俾我秘書睇睇你個樣子，值唔值得我出手先。 咁就請嗰 個。唔係你啲人有啲醫翻失藥費噶嘛？ 醫翻失藥。 你做咗衰嘢多啊嘛，大佬，我點要醫你啫？係嘛？ 所以醫 唔係你，因為你病嗰啲係報應嚟噶嘛？你病有外因、內因、秘密因。是吗？所以我叫过他，你们掟个相片来写埋善人八字，我及一及你个衰样，食唔食得出手？你好翻对个社会有咩贡献？ 唔 系你咁嘅病，梗有衰嘢做过啦。你好翻对社会有冇贡献？你而家人口人满之患啦，大佬，米饭平啊，早啲收工好过啦，换个套换个间屋。乜人死唔系衰嘢嚟？你哋搞错晒。你个细十一旧，无论你点样死， 唔系因为佢而家系讲紧佢嗰个情况系一路都变坏咯，啲手指又开始抽筋啦，大小二便都控制唔到。 呢热胀病嚟噶嘛？一定要睇嘅，一定要俾时人八字，拎个掟张相嚟。 咁啊， 系啦， 请呢位网友留意留意翻下啦，可以一个嚟啦。啊，咁咧就佢下一个问题咧，就系话体育界嗰边咧，体育界大亨许家同埋霍家咧，一话政府缩沙唔起呢个启德城就出嚟讲嘢啦，咁就有咩看法咧？阿 Doctor 你， 佢嗰啲家族王国嚟啊嘛，体育界系嘛，佢哋控制晒噶啦，你霍先生同许家，咁啊佢嗰个梗系扩大嗰个地盘啦，佢除咗喺嗰度扩大地盘，佢有咩江湖地位啫？你问下佢个红磡体育馆够唔够大？你有咩运作啊？香港大球场你咪你香港大球场你有咩运作啊？你嗰个体育馆咩？仲有跑马呢个座体育大楼、啊？香港出过咩人才啊？喺个世界嘅体育运动度，搞骑马、啊，骑马过海又得，台山话嗱，佢许家同霍家都好古怪嘅。许家前身喺湛江发迹，智慧嘅人咧就双发灰将军。国民党时候，冚家铲卖鸦片烟，开鸡斗，开摊馆，开赌档噶嘛。后屘大陆沦陷，走嚟香港，靠法国佬离开越南卖两只烂船俾佢。因为当年湛江咧系法国人嘅势力噶嘛，喂，俾两只烂船你许家，喂，开咗间新船务公司。嗰时喺嗰啲咁嘅奈何走私古灵精怪漏税啊，咁咪搵到钱咯，咁啊发迹嘅。霍英东咧就靠日本仔关照发达嘅，好多人话霍英东走私嗰个后期，佢第一桶金点样嚟咧？第一桶金就佢咁啱俾人捉咗，佢喺青衣岛藏金啊，架仔叫掘窿藏埋啲黄金啊，轮到天皇话投降咧， 佢走去掘咗佢啦， 打靶死剩佢个冚家铲睇到，和平后咧自己搵人走去掘啲金出嚟，就俄称话走私赚钱嘅人及钱啲水上人， 嗯， 你及十蚊啊，俾翻十二蚊你，实际自己俾嘅。咁變咗咪公開咗話佢好多錢咯，但後期咧佢航展咧佢係走好多嗰啲禁運嘅物品咧俾中國共產黨，佢係有功勞嘅對中國。 是共产党朋友来的。当年我的好朋友姓邵的，是守罗湖头，但他是有人情味的。当年他过关罗湖的走私，他没有钱，我的老友记给他赊数的，即是洗黑钱过关。到后期我老友租他霍山地方，他都没有家去租的。我下一期继续，我很多问题没讲过，很多东西没讲过。 嗯， 拜拜。 香港人网，敢讲自好听，我是 JD 贾晓晨。